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，全部幸福不回来了，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，越翻越了，但昨天还是好的，但明天是自己的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